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舰飞翔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ku， 我是 Sunny， 我是芬芬。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今个礼拜呢，咁我哋嗰个录音时间因为大家就撞咗，咁所以就即係又前后脚唔喺香港咁样，咁所以就唯有我哋一人录一 part 啦。 OK， 咁嗱，咁我讲返先，咁我嚟緊呢3月25号啊，咁我哋应该係啊，即係如无意外啊，即係因为如果唔係啊 ,18 就应该下个礼拜已经係啦嘛，咁急咗少少係啦。咁3月25号啊，就我哋下一个聚会。咁佢照舊呢三點鐘嘅信號唔喺度等啦，咁識上去嘅朋友可以自己上去，係啦。咁佢今次活動呢就係、是、玩呢個 live 嘅 RPG 呀，係呀。咁如果大家呢有興趣呀，咁可以叫埋朋友嚟一齊玩都得嘅。咁今次呀唔需要話大家，喂，即係唔係話你有啲朋友係驚話哇嚟到哇要傾啲嘢好深呀，咁唔係今次我哋係玩遊戲嘅，只要你對科幻呀對動漫都有喜愛嘅朋友就得㗎啦。咁歡迎呀，就帶朋友 ,ok? 好，咁我哋稍後會出活動 post， 咁如果大家見到就可以報名啦。係嗱，咁一陣呢我哋會交成一名不打先講下數下榜，咁同埋講少少電影。咁我哋返嚟就會講下呢個嘅今個禮拜呢度有好多書係科幻片啦，係咪呢個嘅盜墓者羅拉嘅叫做新一套電影。咁又如何呢，咁同埋係啦。咁同埋有啲其他嘅作品都會同大家講嘅，即係包括有套 Netflix 嘅動畫啦，咁同埋有啲我哋之前未 update 嘅啲資料啦，係啦，咁同埋都會短講下奧斯卡。咁好，咁而家將時間交俾不打先。 今個禮拜呢比較話題作就係、是、盜墓者羅拉啦，咁另外亦都有呢奧斯卡金像獎就已經頒咗獎啦，咁就有啲回顧啦，咁亦都呢會同大家又講下譬如呢個忘形水呀、等等呀，咁網上亦都因為一攞獎呢又有啲講話佢會有啲抄襲嘅情況，咁即係俾人哋可以刮咗出嚟公審咁樣啊，咁我哋都會分析一下嘅，好冇？好，咁事不宜遲啊，先數下榜先啦，好冇？好，咁眾望所歸，呢、這個禮拜最搶就係《盜墓者羅拉》啦，穩佔第一位嘅。咁但係場數都唔算話好歸邊啊，400多場嘅啫，得唔得？咁當然我睇咗啦，即刻我不打電影時間都會講。咁而佢哋咧，Tasku 新啲紛紛咧都會一齊講嘅嚇，《盜墓者羅拉》之後啊 ，OK。好，第二位就仲 keep 喺度啊，仍然係 Julia Lawrence 啦，就係、是《紅雀特工》啊 ，OK。咁但係個場數咧就200場嘅啫，咁兼個人氣咧就已經比喺《盜墓者羅拉》第一位咧都相差都差唔多諗5-6倍啦，得唔得？咁即係所以變咗呢個月呢，即係今週跑出咗一定係《盜墓者羅拉》。咁但係值得留意啊，其實《盜墓者羅拉》咧喺香港發行嚟計，其實唔算係最 top 發行嘅。點解咧？因為咧你留意翻，你望一望啦，發個 UA 咧院線其實就唔係好大谷嘅，得唔得？咁反而大谷嘅係爆匯啊，或者 MCL 啊等等咁樣咯。咁見到好似係 UA 有啲睇淡。咁我見佢首日禮拜四、禮拜五咧，佢都有戲院上，但係啲戲院上嘅時間都唔係正常，夜晚嘅時間。咁可能擺咗喺日頭咁樣，每間院可能一日3-4場灌住，即係2-3場灌住咁樣咯。咁就發覺係即係有院線睇淡嘅。咁就加上就。你問我出嚟都毀譽有啲參半咯，我覺得又唔算係網上一致好評咁，但我自己覺得 OK 㗎，係啦，我自己覺得 OK 啊。咁即刻上手再講。好，今日第三位啊，估佢唔到喎。你好似我出文啊，出咗5000字去解釋套戲啊，點解咁好睇嘅？咁當然我企得出嚟講啊，知道十俾人插啦。咁有人將我篇文咧轉載咗俾高登喺嗰邊啊插我嘅。咁我撐嘅即係《紅海行動》啊，林超賢嘅可以話叫做寫實係軍事電影。华语电影嘅顶峰第一人啦，我只能这样说啊。当然，好行动你拿嚟同咩黑鹰15小时比，或者去到 Saving Private Ryan， 或者甚至乎你去到再实啲嘅 我如果性系譬如你话绝地孤军咁样都正啲嘅，绝地孤军你问我吓、啊，即系如果你话当小规模战役咁样，或者叫做 fight for survival 嘅咁样计，咁但系始终佢有佢嘅角度咯，我觉得啊，咁当然背后个政治理念咧，我又咁话睇咩戏就睇咩啦，呢啲戏摆明就。即叫解放軍打飛機片，咁你咪當佢電影咁睇咯。我又唔會話特別有啲咩歧視嘅。即當然我明嘅，觀眾有自己嘅選擇啦。即你覺得咁樣，哇入場睇好似支持佢咁樣，咁你咪諗第啲方法睇啦。咁但係我作為即純粹電影個好電影啦，即電影技巧上啦嚇，佢能夠駕馭咁大規模嘅戰事，而又個整體個節奏啊，或者個即係個槍戰片嘅技巧係高嘅，咁知人知人説嚇，咁、啊、我都唔係話要游說大家啲乜，咁套戲一定係解放軍打飛機片，亦都一定係唱紅啦，即係呢啲就我無用之義，亦都唔會幫佢隱瞞。咁因為林超然要攞咁樣嘅資金同埋資源咯，咁你預佢一定係咁拍，一定係主旋律㗎啦，係啦。咁至於你話佢個本心，阿林超然系咪真系完全地或者个本心系点咧？咁其实佢都系想拍一套即系高成本嘅军战片咯。咁你问佢，譬如如果你话回归本地嘅作品，你激战都系林超然嘅，咁你睇得到佢本身个人同埋个技巧嘅。咁呢啲你自己观众佢眼睛雪亮啦，就唔系话见到乜就反嘅。你好似好多嘢吓、啊，即系有唔同嘅理解嚇，咁 啊自己感受一下啦嚇，咁、啊、但係我覺得呢套就真係確實係實質寫實電影嚟計，槍戰片即係不能不看嘅作品啦。我諗入到十大起碼，即係啦，史上嚟計啊，我覺得啊得啦，好當然華語片啦嚇、啊、，OK， 好第四位嘅仲喺度啊，就可以話叫做即係票房真係非常高啊，就係、是、黑豹得唔得？咁啊堪稱即係都上咗頭頭尾尾都接近兩個月咯，我估。咁就票房一定爆折㗎啦，咁究竟赢唔赢到即外国就更加夸张添啦，讲到又话我分钟係而家係暂时即北美啊 Marvel 电影嘅第二位咁样，咁香港嚟计呢我觉得问啲，因为香港如果要做第咁截至3月4号啊黑豹总香港票房都5800几万㗎啦。系啦，咁5800几万究竟有几多呢，咁就等于 Marvel 电影呢喺香港嘅，如果你话5000几万摆翻喺上年啦，咁就上年5000几万已经5800万啦，已经入到，暂时啊，如果入到去第三位噶啦，得唔得？咁上年蜘蛛侠就6500万，第一位系美女与野兽6700万，咁而家5800万，咁啊廿。上映咗20日，咁我估佢仲有得上嘅。如果咁样埋单计，黑豹起码6000啦。咁去唔去到6500蜘蛛侠就难讲啦，因为都接近尾声。咁如果你话要做史上最高 Marvel， 就肯定冇可能噶啦，因为你史上最劲咧亿几嘅，得唔得？啊，即系复仇者联盟吓、啊、第一集啊。咁而查一查个数据啦，等我吓。咁就而如果你话去到话北美咁样，话去到直头话咩史上 Marvel 嘅第二位啊，好似佢而家话暂时去到，咁就变咗就真係好夸张。咁啊，但我咁諗啦，香港嚟计都真係靠宣传嘅，因为始终呢即係黑叫做黑或者叫黑人啦吓，黑人嘅电影就不嬲都香港都叫麻麻啫，系啦。咁我报翻香港啊，香港嚟计啊，即系以香港计啊，咪应该叫全球计咧 ，Marvel 如果要赢咧，咁就 Marvel 电影嚟嘅《复仇者联盟》啊，全球啊，咁就有15亿票房嘅，得唔得？咁就跟住《复仇者联盟二》咧，系有14亿嘅。咁就然後再數咧，都數到去即係個 Marvel 啊 ，Iron Man 3就12亿啦。咁跟住仲有去到，當然呢個全球票房計啊。咁如果黑豹要入咧，而家黑豹暫時就9亿，得唔得？係啦。咁但係當然你知佢上緊好多喺國外嘅票房，就分鐘未埋單，或者都叫上緊嚟咯。咁如果你怎數咧，你都問我九億就咁最勁嗰啲就冇得計啦。你阿凡達27亿啊，得唔得？ 過，等先數先數先，過十八千萬、十萬、百萬、千萬億，係啊，27億，鐵達尼號21億美金啊，全部啊，跟住就係原力蘇醒啊，20億，跟住仲有侏羅紀世界16億，然後先到復仇者聯盟嘅，即係呢個史上第五嘅啦嘛。如果以票房，第六其實係換命即係狂野時速七啊。第七集啊，15億，然後就復仇者聯盟二，咁即係如果你純計 Marvel 一二三，做英雄內戰11億，鋼鐵人三就12億，四五，咁即係純睇 Marvel 呢，係啦，黑豹係排第五啫，係啦，如果你話計，真係呢個史上全球啊講緊啦，咁至於香港票房就再 check 埋俾你啦，報埋俾大家聽啦。咁你問我外國呼聲高就因為真係黑人嘅種族個政治正確嘅啫，咁就不過即係海外就真係唱好嘅嚇，咁就唔同香港咯，我覺得香港都有，我諗一半一半咯，即係你問我都有，當然都有人好。覺得好睇嘅嚇，即係覺得好好睇意思嚇。咁而又咩？咁如果你話報翻香港咧，咁因為冇得追啦。香港史上歷史票房最高係《阿凡達》啦，17億啦，得唔得？1億7千萬。咁而《復仇者聯盟二》奧創紀元竟然係啦，係最高嘅喺香港嚟計啊！奧創紀元1億3，第三係《泰坦尼克》1億1千，第四係《Civil War》，即係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都係1億1千萬，然後《鋼鐵人三》1億。然後就到《變形金剛四》，然後就先到《復仇者聯盟》9600萬，然後就《侏羅紀世界》、《反斗奇兵》、《變形金剛三》、《原力蘇醒》等等。喂，咁換言之咧，原來黑豹咧，而家嚟計咧，就暫時啊，如果你5800萬未埋單啊，咁如果蜘蛛俠強勢回歸咧，啱啱嘅6500萬就正正喺第20嘅。得唔得喺史上排名度？咁所以如果你話能否做到 Marvel 呢？咁Marvel 電影嘅第幾呢？咁都好漫長啦，即係佢肯定冇可能贏到《復仇者聯盟二》啊，《復仇者聯盟》啊，美國隊長三、英雄內戰同埋 Iron Man 三呢四套主打，咁我都相信佢係 Marvel 電影史上第五位啦。如果你話係啦，即係外國同香港，我都相信係呢個數。OK， 好，咁啊，大致俾个走势大家睇啦，咁但系就确实长做长有嘅。好，咁跟住然后长做长有之余呢，咁佢都足足上咗2月13上到，都接近一个月啫，吓、啊，咁都仲可能仲有力嘅，啊，照计啊。好，咁跟住补补其他啲位先，第五位啊，我睇咗噶啦。亦都係合拍片啦，港產片作品啊，黃真真改咗好多次期嘅作品啦，《閨蜜二之單挑越南黑幫》，咁就唔係想象中咁難嘅，你問我啊，咁我即刻喺不打電影時間都會講啦，因為呢個禮拜其實真係大片上得三套嘅啫，即係叫做我覺得啦嚇，咁其餘有啲即係比較另類嗰啲，即刻喺數榜度好快立啦嚇，咁即係題材都比較偏另類啲嘅，咁叫主流嘅呢套啦，咁呢套可以話我覺得個名啊真係麻麻地，咩叫單挑越南黑幫？你俾我改，我改可能叫越南越愛咯。咁可能會又 soft 啲，又食到啲 get 咯，咁樣呢個就賣個關子啊！即刻再講，佢啊而家進轉第五位嘅，得唔得嚇？都有100場啊 ，OK 啊！咁但我先講翻啦，其實現場觀眾咧，坦白講，佢真係接近隔雷三嘅男女比例嘅。事實係好多 OL 咧，又會即係 call 埋啲同事啦、啊、朋友啊、一紮姊妹咁入場睇，咁就真係約閨蜜去睇《閨蜜二》嘅，得唔得？會出現咁嘅情況。咁而我現場我啊，即係我揞錢睇㗎。我喺旺角都比較尷尬，我啊比較好少一個人，因為老婆我唔睇啊。咁啊，單一個人馬佬咁樣坐喺度中間咁樣，跟住俾一紮女圍住咁樣，咁現場氣氛好。女仔一定識笑，咁呢啲我又覺得黃真真係幾拿捏到女仔要睇啲乜啦。咁同埋都賣個關子啊！呢套戲，我覺得你當愛情輕喜劇睇又唔係好得嘅，你當認真姊妹情嘅戲睇又唔得嘅。咁反而你調翻轉，你當賀歲片去睇咧，呢套嘢 OK 嘅。咁呢個就賣個關子，陣間不打定時間再講。好，至於第六位就係我陣間會大讚嘅《莫莉遊戲》啊，就是、我好鍾意嗰個女主角啦。雖然佢唔知次次演嘅戲都非常好演技，但次次都冇份提名。 咁不過網地遊戲我唔知係咪計咗落出年咯，佢完全冇對主角提名，我覺得又冇乜理由。就係、是、謝西加謝西廷啊，得唔得？即係意思就係上年猖狂帝國個主角，今集演就網地遊戲。咁望落去個名咧，可能香港人唔係會知道啊，但係原來實情美國係好出名㗎。咁啊，即係呢個 Moni Scam 呢個女仔 Moni， 咁原來係一個好傳奇嘅叫賭後咯。其實佢又唔係賭錢嘅，你問我，佢係開賭局嘅人，咁而一個係籍籍無名嘅一個文員，咁點知後屘到佢紅咗啦，揭發咗佢係開呢個地下賭局咁成功，先查到佢原來佢應該14、15歲係曾經係美國嘅應該冬季奧運會嘅成員啦，應該話咁唔知滑雪即係參加滑雪咁之類咯，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受傷咧，意外受傷咁先結束咗運動員生涯，咁佢都係做一個普通文員，點知就由文員開始就開始做一啲叫地下嘅賭即係一啲叫賭局，咁外國你知興就玩德州。話事啤咯，咁即係代表其實你喺澳門冇得賭嘅都係話事啤，你要可能開 VIP 房先有得賭。咁其實具體嘅賭法咪就係咁樣自己派兩隻，莊家出邊就派三隻，咁然後你同佢合體，然後就你自己就會逐隻派，最後就抽我唔記得，好似出邊兩隻啊，係咪咧？系啦，总之就你嗰几隻同出面嗰几隻合埋五隻，就好似苏轻咁样嘅做法吓。咁但系因为个变化好大，亦都系佢即系派出嚟个牌嘅大嘅程度咧，会大过总正常苏轻就咁派嘅方法。因为你实情有唔知五隻牌，系五隻牌，应该出面两隻啊，自己五隻嘛。咁你有喺七隻牌入面你揀五隻嘛，咁你变咗个变化可以好大。咁而又成个过程都系心理战啊、斗空啊，睇你点样落注码啊，同埋又点样空走人啊。咁即系都系有传统苏轻嘅元素，但系啲人又话个技术成分就比正传统苏轻更高嘅一个叫德州华士啤，咁就系讲呢个咯。咁而莫利佢系其实就营运一个咁样嘅地下赌局嘅啫，即系你当佢主持人嘅。咁但系佢就由开头喺呢个洛杉矶就做，可能就地下借做下少少叫中上嘅有钱佬，点知开始就有呢个演艺界嘅人士，哇！即系荷里活啲人嚟，有啲名导演、名监制都会入嚟玩。咁之后发觉越做越大，然后就去埋纽约，咁跟住后屘直头全球好多。嘅话啲人话过佢个赌局就系全球1% 最有钱嘅人都曾经去过佢嘅赌局咁样，咁啊好传奇嘅女性，咁啊最后点咧？咁啊当然就俾政府告啦。咁呢个故事就集中讲佢喺佢冇做赌局，后期事隔唔知一年定两年，再俾联邦 FBI 拉嘅，拉完就告佢。怀疑洗黑钱啊，又话怀疑地下非法聚赌啊，又话营运赌局啊咁之类，又咩不明收入来源咁之类啦。咁佢喺咁嘅情况，又同个律师点样打嗰场官司，聚焦系一个咁样嘅，可以话系叫法庭戏嚟嘅。咁但系好精彩嘅，又系嗰啲属于舌剑唇枪、文戏当武打咁拍，咁而又对白张力十足嘅一套电影，咁啊值得推介俾大家。即刻稍后不耽电影时间都会详细讲。好似第七位亦都系好电影。咁啊，1987逆权公民好啱香港人睇，上个礼拜讲咗唔讲啦。第八位亦都系喺奥斯卡金像奖就攞咗啦，最佳改编剧本啊，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啊，得唔得吓？咁当然系一个同性恋议题啊，嘻嘻嘅作品嚟嘅，咁有兴趣大家去睇下啦。咁我就冇兴趣嘅。好，第九位魏尚未影，咁就都系最佳奥斯卡金像奖嘅提名作品啦吓，咁就系啦，咁就50年代伦敦，咁啊时装界的或者在入边嘅情欲关系咁样咯，得唔得吓？有兴趣又睇下呢啲文艺嘢，我又觉得冇兴趣啦吓。好，第十位就忘形水就翻档啊，因为即系奥斯卡金像奖啊攀咗啦，忘形水亦都系获得呢个最佳电影，同时最佳导演，另外仲有最佳。好似化妝定係咩咁樣，即係有兩個技術獎嘅。我 check 先，我都唔記得無形水嗰幾，我噏錯。咁就另外仲有係啦，最佳美術指導嚇、啊。另外仲有一個技術獎係最佳原創音樂係啦，得唔得？係啊，佢嗰、那個即係有歌舞 彈琴嗰度啊咁咯。咁幾係貴幾個人嘅，咁就所以就翻上啊，咁當然係都好少戲院上啊。咁而家播一部啊，咁就一日咧，你睇下先會上映嘅場次咧，就應該我相信都係嗱百老匯啦、MCL， 其實對 One 都有翻上喎，其實都唔止淨係得百老匯電影中心喎。咁另外有星景匯都有幫手，另外亦都 MCL MCL 都話德福啊、The Grand 啊，跟住 AMC 啊。即係Pacific Place 啊 ，AMC， 咁兼英皇都有喎、啊，屯門新都廣場啊，新都商場啊，即係新嘅屯門戲院英皇都有啊，咁啊變咗就都叫做唔差，突然間上翻廿零場，咁就希望佢即係票房佈置啦。呢套啊，我覺得就真係好睇，亦都好有嘢學嘅作品嚟嘅，得嚇。好，至於之後嗰啲咧，都係舊嘢啦。咁其實今個禮拜咧上咗好多。即係比較另類啲嘅戲嘅，包括乜嘢呢？咁就有呢、這個啊，呢、這個第一啦，咩睇睇先？呢、這個秒秒先。好係啦，確實上咗嘅，就係、是、呢、這個哇，義工和也咁咩？西島盡受盡零野光啊，咁就叫最後的食譜。咁我估都係即係義工和也擔正啦。話講又食過就會記得住氣味嘅能力。咁同哥哥啊，開餐廳咁之類，跟住啊，係一個即係廚師嘅比賽，咁就創作呢個料理全席，大日本帝國食菜全席，即係等於好似滿漢全席咁樣。咁然後就話尋找即係呢個嚇、傳說中嘅食譜咁之類啦嚇。咁誒中意日本嘅朋友又可以望望。咁另外仲有嘅好多比較另類啲嘅戲喺邊咧？就喺個。後面啊，包括咩呢？呢套就應該係啦。今個禮拜有上第一《戰律柏林》啊，其實我有飛嘅，不過我就時間上夾唔到嘅啫，得唔得？係啦，咁就三級噶，德國片嚟嘅，得唔得？就話講一個澳洲籍嘅少女，咁喺德國街頭遇上一個中學嘅英文教師。咁兩人啊，一拍即合，好開心啊！誰不知到佢叫做啊翻屋企啊，叫做啊共度一晚之後咧，動情後就發覺個教師其實佢嗰度係一個密室嚟，咁同埋就係囚禁住咗佢，好似你當係禁室培育咁樣啦。咁啊，點樣女主角點樣可以走翻離開呢間屋咧？咁樣屬於叫做少女驚律。嘅系列咯，咁不過呢個值得留意啊，類似嘅叫少女論經律而現代或者叫做近代嘅電影，突然之間喺國內係紅咗嘅，係啦，好多網大或者叫做電視劇都係玩呢個元素，咁呢樣都值得留意啊。好，跟住仲有就又補報啊，潮大迷信之三啊，潮爆開運王就見到佢係票房報捷啊，得唔得？有加長嘅。咁呢個補一補俾大家嚇、啊，喜歡神棍嘅朋友嚇，咁 啊可以睇下。咁跟住另外有套俾鬼砸，呢個俾鬼砸咧紛紛睇咗啊，亦都係 Maggie Q 嘅份做。咁即刻佢哋會大講嘅，有都有即係半個鐘嘅時間講，咁啊留翻俾Tasco 啊佢哋啊紛紛新年佢哋講下啦。我自己未睇呢個就因為上映好短嘅啫時間，係啦係啦，因為荷里活片嚟嘅 Maggie Q 做女主角啊，講俾鬼砸得唔得嚇？即係俾鬼壓啊得唔得？佢真係用個責任個砸啊砸咗少少。OK， 好，跟住仲有就係、是、今個禮拜。仲有套劇好睇嘅嘢，就叫三個小新去信賓啊！咁就以三大叫做哇，有啊肥摩根啦、啊，得唔得？跟住就呢、這個咩拜仁軍士史提夫加維，再加羅蘭士費斯賓，我唔知譯名係咩，總之三位型格嘅都比較年長嘅。奇英啊，得唔得？咁啊，讲佢一个叫做送殡嘅经历，然后亦都回首翻去想当年911嘅反恐战争，亦都系一个退伍军人嘅挽歌咯，可以话吓。咁啲人话英雄迟暮啊，转身再出发。咁但系好似有啲少少 sad 嘅结局。咁我睇个行好多行家都赞呢套，我系会睇噶，不过就未夹到时间咁解啫。好，咁另外仲有一套叫《越狱者》啊，咁啊呢啲就。就大個男主角啊，出名啊，得唔得嚇？就係、是、尼可拉科斯特瓦爾道，咁係啦，咁啊講佢話咩醉酒駕駛，咁跟住就入獄，咁然後就話 揭垮咁啊，被判入獄啦，喺入面要生存啊，又要俾人哋搞啊，最後危機四伏啊，咁但係又喺入面又得罪人啊，要威脅佢屋企人啊，最後佢點呢？咁佢點樣可以逃獄咁啊？叫呢、這個佢唔係叫叛獄者啊？得唔得啊？咁樣得唔得？咁、那個、那個男主角，如果你睇翻張相 poster 張相，你會有印象，係啦，得唔得？咁係幾型格嘅一個演員做嘅。OK， 好，大致報告咁多，好，咁就好，稍落嚟就到我哋講影評嘅時間啦。咁我哋咧係全香港即係叫做咧一早講咗話會劇透嘅網台節目嚟嘅。咁咧香港觀眾咧可以用腳同荷包去投票，你又唔需要信曬。我哋講嘅嘢咧都係只係代表主持人嘅個別嘅立場同埋觀點嘅啫。咁就如果唔中意聽古仔或者唔中意穿橋劇透嘅朋友，就可以熄機啊！以後嚟我哋係會劇透嘅，得唔得？好，跟住落嚟先嚟我嘅不打电影时间啦，好唔好啊 ？Thank you。好，即系今个礼拜不打电影时间咧，我主打会讲三套戏啦。先嚟就因为咧《盗墓者罗拉》稍后就各位主持系会一齐讲嘅，咁所以我将呢个摆到最尾啦。咁先讲我第一赞嘅就系呢、這个《莫莉游戏》啊，得唔得？咁你如头先讲过啲基本噶啦，喺我扫榜嗰时，咁最正就即系第一就系赞个主角嗰个演技啊。咁佢其实入边咧，佢如果《猖狂帝国》佢系会饰演一个比较难嘅，好难嘅一个。好運籌帷幄，掌管曬所有嘢嘅一個，你當師爺啦，其實嚇、啊。最後甚至乎佢由佢第一步接呢單 job 喺《猖狂帝國》入邊啦，都知道咧要贏呢單官司，調翻轉係令自己身敗名裂，係令自己出錯，反而係會令自己贏嘅呢單官司。咁啊贏官司，但係就輸咗個自己個前途咁樣，你當係咁啦嚇。咁換來咁啊，變咗有啲計謀喺入邊，咁啊寫得幾到位。咁而亦都係好多對白啦，即係好似哇得直頭連珠爆發式咁樣嘅。咁今套其實我覺得咧，以對白講嘅速度咧，佢就收翻嘅，得唔得？收翻叫適當嘅速度。咁但係都唔係正常嘅速度，我強調啊。咁佢一定係好快，就算佢唔係面對法庭，因為咧佢呢套佢唔係飾演嗰個律師噶嘛，佢喺法庭入邊佢係被告嘅人嚟嘅，得唔得？咁佢變咗佢冇辦法最多講嘢嘅啫，答辯嘅啫，佢唔能夠涉劍唇槍同個可能控方律師辯護。咁呢個反而佢就揾咗男主角啦。咁其實個男主角邊個咧？其實就係之前嗰套咩冰封或。坐飛機跌咗落去個山度，咁上面咧冰封逃生啊，係啊，咁啊跟住同啊個女主角搞埋一齊，咁樣又執咗劑咁樣，最後翻到嚟一個愛情故事咧，咁啲冰封逃生咁樣知道啦，喺飛機度點樣咁樣即係一個月喺上面又揾到間屋，又搞埋咁樣嗰套啊，嗰、那個男主角嚟嘅得唔得？咁我即刻先報翻個名俾大家，咁就入邊亦都有呢、這個元素啦，咁係啦，咁佢飾演嗰、那個得我報先，再查一查先啦。咁除此之外呢，咁佢係啦，佢就搵返個男主角吓，咁去做個咁、那個男主角嗰個演繹手法應該話啦，咁佢就係似返個正常律師咯，佢又唔係話好 aggressive 嗰只㗎，得唔得？咁而又講嘢都比較好慢慢好慢條斯理，亦都以論點就唔係話用啲說話好快地咄咄逼人嗰只律師嘅，得唔得？好，咁啊報一報個男主角個名啊，個男主角呢就係、是、之前就係叫做嗱，如果譯翻中文啊，無警之秀喎、啊，話2016年喺電影啊攞過最佳男配角嘅，咁曾經拍過啲咩戲咧？就係、是、有普羅米修斯啦、漢戰太平洋啦、啊，都拍過，亦都係啊何即係做呢個咩啊？雷神入面嗰個守住彩虹橋嗰人啊嚇，咁、啊、如果叫獨立。獨立呢、這個就黑魔塔嗰個槍手，亦都係冰封逃生啊，係啊，冇錯。之前嗰套吓，咁、啊、就嗰个男主角，咁啊中男主角如果译翻个名咧，就叫做艾德里萨阿尔纳艾巴，得唔得吓？咁啊报翻俾大家听。好，咁啊呢度就先讲啦。咁佢冇咗嗰种事件重枪咧，反而就系会聚焦。其实你问我佢个法庭戏嘅比分都唔高啊，反而系集中喺讲佢俾 FBI 拉完之后咧，嗰种无助之下。 咁同埋嗰時應該佢已經啲錢咧又俾人哋凍結咗，咁兼咧冇搞過賭局幾一兩年啦，就無端端有晚喺屋企咧就俾啲 FBI 煞有介事咁樣衝落嚟，啲特種部隊入屋拉咗佢，咁佢都話唔知點解事隔成年先再拉，咁原來其實暗棋去到尾你就知啦，劇透話其實係即係因為一路查佢單案，揭發咗好多，譬如洗黑錢啊，又有啲外國嘅毒販啊等等，又涉及到俄羅斯啊，又有啲咩油國啊、沙特阿拉伯啊啲貪污咁之類。總之個目標發覺咧，好多佢哋查緊嘅案嘅人物都關呢、這個呢、這個賭局事。咁而其實原來咧 ，FBI 點解要之後要拉佢咧？其實係想逼佢交出去嘅成個賭局嘅名單入面嗰、那個，即係嗰啲錢銀來往嘅數簿。咁但係之前咧，賭後死都唔交出嚟嘅。咁所以其實係突然之間再拉佢，話要告埋佢一啲好誇，又話佢貪污啊，又話佢有份洗黑錢啊，又話佢有份販毒啊咁樣。咁其實係真係想咧，其實逼佢喺依度就索料，再告翻佢旗下嘅賭客嘅啫。咁其實係即係你當我都係一個叫 FBI 嘅手段。咁而嗰陣時嘅女王其實已經咧，一來身家凍結咗啦，二來佢已經冇做到幾年㗎啦。咁我咧開始就生活潦倒，甚至乎咧之前就講佢咧聚焦就已經曾經出過一本自傳講呢件事。因為咧真實呢個角色啊，同埋套戲都咁講啊，佢嗰陣時嘅莫莉已經喺美國出名㗎啦，即係已經係俾人都知佢係叫做哇，原來呢個世界有個咁成功嘅地下賭局，可以即係叫做哇，全世界 1% 最有錢嘅人都會參加去賭局賭，咁啊，哇！借抽水都和味啦，咁樣，咁變咗佢一個好傳奇角色。咁加上佢本身個真人啊，套戲入面都最後會有襯翻出嚟嘅。佢本身個真人都索嘅，即係其實佢個樣係話可以嘅，即係當然年齡唔算細嘅。都我諗卅零啦，即係一個中女啊，可以話係。咁但係個打扮，着得靚啦，身材好啦，亦都有時會見到佢低胸啊、晚裝啊，咁好 curve、好 S 型，咁個樣亦都係有嗰種即係成熟嘅女人味嘅，咁所以佢都係一個傳奇角色，咁加上即係樣子端好啦，身材又好勁嘅嗰陣啦，咁就喺外國就個真人嚟計都係好紅，咁因為咁佢就出咗個回憶錄，咁但係個回憶錄入邊咧，佢都緊守只係會公布翻曾經警方拉過、公布過嘅人名，其餘佢都係用呢個譯名，咁而且入面都叫做有幾多係真，幾多係假，冇人知啊。咁我敘述翻佢成個嘅心路歷程出嚟嘅。咁嗰本書就係叫翻做 Moody's Game Show， 咁而呢部電影就係改編自佢本身嗰本自傳回憶錄嘅，得唔得嚇？咁就係咁啦。咁於是喺無助嘅情況底下揾個律師，咁呢個律師就係都叫出名，專打呢啲官司，咁但亦都係算係喺律師界入面肯幫弱勢社群嘅官司嚟嘅，即係嘅律師嚟嘅。咁開頭就由講佢見面啦，第一次見面開始啦，咁啊個律師唔諗住幫佢，咁但係透過佢一輪嘅演技，冇話演技啊，即係應該話一輪同佢嘅建立咗個關係。咁由其實個古仔由佢啱啱第一次見個律師喺嗰間房入面嘅對話，然後就會衍生翻一個回憶，就去翻 day back 講翻佢一開始由點樣一個運動員，又轉咗去大咗啦，就做個文員。做個秘書，但係俾個遇到個不良僱主，又會對佢暴力嘅，抌嘢嘅，鬧佢嘅，成日話佢蠢嘅。咁點知原來個僱主咧自己有個餐廳，有個竇，後面就經營一啲咁叫非法嘅地下嘅賭局。咁嗰陣時就開始就叫做啊，俾佢認識咩叫做德州滑士啤，乜嘢叫做點樣搞個賭局嘅嘢。咁佢就負責就 call 啲人啊，又幫佢喺入面啊記錄個注碼、唱錢啊咁之類，跟住又會預備下咁一啲嘢食啊，咁啊會做到好賓至如歸，記錄翻嗰啲賭客中意啲乜啊，啲咩喜好啊，類似咁啊 call 佢做一啲咁樣聯繫角色。咁後期啊，梗係講佢就立咗啲客啦，亦都係離開咗呢個不良嘅僱主啦，然後就自己搞啦，跟住又認識到入面嘅啲出名嘅賭客，佢又可以攬到啲人嚟賭，咁跟住後屘就越搞越大咁樣嘅，咁跟住佢當中佢個過程，咁啊透住佢一啲咁嘅回憶，敘述翻件事，咁啊觀眾咪俾佢啲回憶片段牽翻住走，知道究竟發生咩事，咁其實個化妝都勁嘅，因為佢而家演緊嗰個就可以再中年啲，大概。 我諗下望落去40歲嘅傑西卡崔斯特。咁但係問題到佢回憶嘅片段，佢又會做翻咧，即係化到青春啲。亦都係哇，即係啲身材啊 firm 啲咁樣。嗰時即係你當，但係都唔係細啦，即係講緊佢應該啱啱開始搞到，應該28、29歲啦嚇、啊。即係喺鬼妹嚟嘅都唔算話係好脆好丫，但係確實係做到嗰種即係唔同年齡個演繹，包括個性格都係嗰陣時可能佢會哇啲嘢會冇咁老練，個表現冇咁成熟，亦都係會有啲叫做都財迷心竅，見到咁大注碼嘅上落，亦都見到有唔同嘅有錢佬，咁佢都會有嗰種眼神啊嗰啲位，咁到演翻跳翻出嚟喺現實咧，同個律師傾嗰陣時就做翻一個好似比較叫做話看透咗世事落魄嘅賭後，咁即係個演技係有個叫做真係嘅差別咯，咁呢啲就即係睇得到佢個真演技嚇，佢唔係淨係純粹外表得或者叫做嚇嗰個形象去贏嘅，咁真係有演技喺入邊嘅。咁而透過一邊個交心嗰個男律師開頭都話：，我算啦，我唔會幫你打律師。不過咧，你聽日就提堂，咁你又唔識咧，我幫你做埋個提堂啦。咁誰不知咧，透過一啲嘢，或者佢見到喺個提堂嗰時，發覺就真係成個人哋個律師團隊都啄住佢。咁而佢見到佢好似個女仔一個，又冇人冇物，身邊又冇男朋友。兼又好似其實喺佢嘅説話入面咧，如果信佢嘅説話咧，入面其實佢都係一個時代下為咗揾錢嘅女仔嚟嘅啫，即係純粹。咁其實佢依套戲入面都講，佢由頭到尾佢淨係負責主持賭局，佢冇任何非法交易，冇任何幫人哋洗黑錢，亦都冇販毒，冇成意，甚至乎冇做雞，冇出賣身體。咁而甚至乎一開始嘅賭局其實就冇抽水嘅，所以喺呢個聯邦法例咧，佢係冇任何嘅犯法嘅。直至到後期，因為佢有人走咗去數，佢因為佢搞呢個賭局咧，有啲擔保嘅成分嘅，咁變咗孭咗條200幾萬美金嘅數咧，佢先焗住發覺咁樣會爆煲，亦都有機會咁樣化為烏有，咁佢先焗住到最尾嗰兩年先開始抽水，咁樣咁就係而家就係因為嗰兩年就俾聯邦調查局釘住佢係賭咁樣咯，咁類似咁樣展開故事，咁最後感動咗個男主角，咁啊男主角肯同佢就打呢場官司，咁而當中你問我都建立咗少少佢同佢嘅曖昧之間嘅感情。咁入面嗰個感情個拿捏又寫得幾有味道，即係我覺得因為嗰個男律師其實有個女嘅，個女都喺現場就見過阿莫尼，亦都有啲對話，有少少建立咗。個女喺個女嘅立場，佢係好好奇嘅對呢個 Molis， 因為佢話我睇啲新聞啊，喺電視啲真人 show 見過你咁樣。咁但係佢又會有啲嘢教翻佢個女，咁啊叫做咩？咁而個男律師，我記得好似係單親。佢又冇提過老婆，咁係有少少即係曖昧昧咯。你問我係咪話冧去到冧，佢就套戲都冇描述嘅。咁但係就你應該話個男律師最後因應原來發覺一個喺咁傳奇，喺傳媒話佢係一個賭後，係咁傳奇嘅叫撈片嘅人物，原來發覺佢有感性，亦都係原來係只不過一個女仔。獨立想揾錢嘅一個叫做典型嘅城市生活嘅小悲劇嘅就可以咁講。咁而佢最後都係做賭局，而賭局嚟嘅人某程度上其實佢唔知，亦都唔需要知。咁至於你話嚟賭嘅人本身犯法，咁其實同佢嚟佢個賭局某程度上真係唔係唔關係嘛。咁加上反而就喺呢啲咁情況先，個律師都睇得出係政府特登做到咁大，刻意係想逼佢交出個名單。咁而個名單最後個律師係睇咗，佢俾律師睇，因為律師喺法律上有權睇嘅，因為佢係辯方律師。咁但係咧，最後佢都話問，只要你交出名單咧，佢有信心可以減到變緩刑，甚至乎係可能社會警戒得㗎啦。其實知道政府最緊要就交出名單。咁但係 Molly 去到最後寧願自己坐監。都唔肯交出名單嘅，咁呢件事個堅持，咁開頭都律師唔認同，但最後都打動咗個律師，咁而律師會見到佢好似一個係，哇一個咁喺傳媒入面報道咁神秘嘅女仔，原來係有個咁感性、咁情義嘅一面，而且亦都睇到佢原來係一個好聰明、 啊，只不過亦都而且始終睇到嘅遭遇其實都係好幾坎坷，亦都好傳奇嘅一個人。咁嗰種即係咁樣嘅對比啦，亦都係咁強嘅女仔啦。喺傳媒上，佢喺佢嘅對話入邊，佢有喊嘅，即係 Moody 係有唯一面對喊就面對個男律師咯。咁所以有啲感動到個男律師。咁有啲叫做曖昧昧嘅關係。咁呢、這個關係，我覺得寫得幾細膩嘅。咁啊 ，drop 落幾有味道，尤其是我咁嘅年紀啊，得唔得？咁話至於賭局嘅陳述咧，大家又唔使話好失望，佢又唔係真係純粹齋講嘅，因為佢都係一個主持人。咁佢主持個賭局之餘咧，佢都有喺個電影度有快速地介紹，德州華士啤點玩。咁然後咧喺佢個成個賭局生涯，如果淨係講佢淨係主持一個歪 shot 咁啊，好悶噶嘛。咁佢都講一開頭又會坐咗喺度咧，就睇人哋打牌，然後就解釋翻有啲唔同嘅心理，即係嗰啲賭徒入邊嘅技巧，點樣攞到啲乜嘢就空人啊，攞到啲乜嘢會好大機會攞到啊。其實花啊、三條啊，甚至乎俘虜咧，喺呢個德州華士啤入邊都唔係好罕有出現嘅啫。咁啊，跟住又講佢點樣利用個注碼去空走人，嗰種透過佢注碼。俾人哋估到佢底牌係乜之餘，又會有啲偷雞嘅行為。咁呢啲佢喺個心理上嘅描述，包括個賭錢個技法啦，或者就係嗰啲觀眾嗰、那個賭徒嗰啲表情啦，佢點樣觀察一個人究竟係咪心虛，係咪即係係咪偷人雞？咁佢有啲即係叫好似涉及呢個賭術心理學，或者叫做觀察住嗰個人嘅行為，微細行為，隻腳喐唔喐啊？眼神有冇望？隻眼珠有冇喐啊？啲手個位指嘅方向啊？個身個肩膊啊？嗰啲嘢咁佢又有講呢啲嘅。山雷亦都有講佢幾喺個成個賭局生涯，佢入邊有幾個叫攰隻人口嘅角色嘅，包括佢就話咧，成扎人其實都係賭緊錢。就並不是賭緊 pair， 入面只有一個叫做係大學嘅教授，佢就真係讀數學嘅，佢係真係用自己嘅還原率咧，好冷靜去分析嘅概率，然後決定去唔去加注碼或者減注碼，係一個好冷靜嘅一個你當一個中年肥佬啦。咁佢話佢成個賭局生涯入面唯一一個真係賭緊 pair 而唔係賭緊錢嘅人。咁、啊、但係最後佢係因為一個唔識賭錢嘅，我唔記得係監製定咩啦，就、明明佢有錢，但係佢又不嬲賭錢，但係不嬲咧唔按牌張出牌，亦都唔其實佢唔識賭嘅，亂咁嚟嘅人，反而就萬拳打死老師傅。佢一開頭就喺冇乜靚牌嘅情況底下，突然之間加住，咁啊等啲人以為佢入邊係揸靚牌，咁但係佢又睇得穿佢係偷雞，然後就跟之餘，點知之後派嘅牌無端端俾派到變咗三條，即係咁啱真係派到變三條，咁佢得一個機會可能輸嘅就係三條，就真係輸咗。咁啊變咗從此嗰場賭局其實輸咗好似$40,000嘅啫，但係之後咧睇住個大學教授就癲咗。就覺得自己冇理由輸，亦都對自己嘅賭法咧有質，之後就越賭越大，越賭越輸，跟住然後就再繼續賭，繼續大，最後後屘咧就爭阿莫尼$200,000，咁啊講佢連個人生都扭曲咗嘅，咁佢會有呢啲咁樣嘅攰隻人口嘅個案。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有講一個咧，講佢點樣。表面佢都喺入面成日見嘅賭客咯，其實原來咧，佢其實係同期借緊錢俾一啲之前輸過俾佢，或者本身輸咗錢嘅人，咁就話叫佢都要強制嚟個賭局，如果你贏到嘅就分翻幾多，可能一半我嚟還錢，輸嘅繼續計落去，咁好似係一個私人放數嘅模式咯，咁而其中一個關鍵莫尼點解會後屘搞家後賭局唔搞，都係因為佢後屘知道原來有啲賭徒，佢係喺自己嘅賭局入面，佢既係賭客，亦都係一個放數人，亦都係一個債主，佢就覺得咁樣佢其實嗰個人係長期。赢就有得分翻啦，输佢就又可以加注。咁佢对于嗰个人嚟计，佢面对自己个债主，咁佢个赌法都会有机会被改变噶嘛。咁所以总之，佢有发现呢个问题，咁啊同嗰个人炒大镬嘅。咁啊类似咁，又搞到个赌局又会曾经移动过唔同地方。咁呢个网游戏其实就由最出名由呢、這个即系荷里活啦。加州 就跟住後屘搬咗紐約啊，咁跟住後屘直頭去到世界，即係去到第二啲國家都有，咁一個好出名嘅賭局。咁而透過佢一個咁樣嘅回憶敘述嘅故事，咁其實你問我本身畫面都豐富嘅，佢唔係純粹坐喺度齋講。赢就真系赢嗰啲好快嘅对话啦，咁我强调佢嘅对话肯定冇猖狂帝国咁即系叫咁高速，但系都快清楚嘅，咁啊冇咁快，但系都比正常快，咁啊即系要大家系一个好精神嘅状态，同埋系好灵敏地 alert 住佢啲微妙表情，同埋佢一路哇同个律师又会有啲争拗，佢又游说紧个律师。幫佢，咁我律師亦都會 counter 佢噶嘛，咁然後透過啲對話交織佢兩個人嘅感情，咁呢啲嘢係好睇所在。咁最尾個結局係點？我記得好似係佢堅持諗起坐監啊，點解個官咧判咗佢係守行為，兼就話保護佢唔使交出啲文件，咁樣即係咁樣嘅大團圓嘅。咁而佢都最後好感謝個律師幫佢咁樣咯，咁屬於呢套戲咧，你問我都係屬於叫做真係真啊女主角啊傑西卡一人 show 嘅電影，咁就係好睇嘅，即係係睇佢嘅啫。你話第二個女仔做都未必有咁樣嘅味道，咁啊呢個就值得推介俾大家啦，得唔得？好跟住落嚟係乜嘢咧？就到我哋嘅今個禮拜，其實就應該講啊。盜墓者羅拉先嘅，不過呢我就先想，因為盜墓者羅拉即間守候同不打，唔係同Tusku 分分佢哋三個會一齊講嘅，咁所以我壓到最尾，然後就傳承落去嗰節啦。咁而我就會講一講。先嚟就閨蜜儀啊，得唔得啊？我明啊，大家唔係科幻啊，咁如果真係大家好唔想聽咧，咁啊，即係可以跳一跳啦，咁得。咁啊，閨蜜儀咧，其實黃真真嘅導演作品，咁其實係背後就中國 3D 嘅，得唔得？咁但係呢套咧都算係啊，不過都合拍噶啊，得唔得？咁就係行業電影發行。OK， 咁啊製片商，咁啊行業嘅，咁就合拍片，咁就而香港發行就係中國 3D， 即係而家嘅 HMV 啦。咁而就係個因為個影期一拖再拖，曾經又話過係上年嘅復活節，跟住又暑假，然後就聖誕，咁跟住然後就吞到而家，咁啊農曆新年又唔得，咁最後就去到而家3月2號，咁啊其實同台灣同中國就3月2號上映，香港就3月8號嘅。等等，咁啊叫做《閨蜜儀：決戰越南邦》，咁啊因為咁啊趁檔期咧，會俾個觀眾印象好似套戲渣渣地，咁但係我睇翻咧，其實《閨蜜一》咧都唔差嘅，不過有人就話佢入邊嗰啲即係個演員嘅演繹係比較誇張，啲表情個説話又比較浮誇啲，咁就有即係如果你話當正宗想睇啲細膩啲，或者叫真係睇緊即係兩個女仔戲啊，即係叫做可能成熟啲啦，佢都係成熟啲嘅女性嘅戲咧，咁啊閨蜜啲人就鬧嘅，咁但係咧我睇閨蜜一嗰陣時候我都讚就話，其實呢套戲係黃真真嘅喜劇咯。你當係笑片睇，不過係一個全少女主導嘅笑片。咁同埋《閨蜜一》咧，其實係集中係講佢叫現代嘅男女關係嘅。咁佢同呢套最大嘅唔同，因為《閨蜜一》入邊咧，其實係粒粒星係有男主角嘅，得唔得？咁咩叫男主角咧？而係佢哋三 pair 人啦。咁大家留意啊！咁今次就沿用原班人馬啦，因為主打都係陳意涵。同埋薛凱琪嘅，咁但係其實咧上集《閨蜜一》咧，佢入邊呢套《閨蜜二》咧就話講佢入邊個小美咧就話啊係去做電影嘅，拍電影嘅，咁佢就係喺今集就借得電話出現過啫，就冇出過真人。咁其實邊個咧就之前我講過就係、是、天亮之前啊，亦都係叫《重返二十歲》入邊嗰個楊子珊啊，咁係叫國內我都覺得好熟，亦都係好有演技嘅一個演員，得唔得？咁呢個小美喺《閨蜜》有出現啦，咁但係《閨蜜二》就完全冇出嘅，咁換來有一個新嘅閨蜜嚇、啊，原來係話講佢就係陳意涵。嘅識嘅好姊妹，咁而但係佢本身個角色同薛凱琪咧，由小學已經鬥到中學，中學就鬥到大學，大學就鬥到去出嚟做嘢，咁係一個即係兩個係互相會一見到已經牙尖嘴利鬧交啊，又由頭到尾由頭嘅人生兩個都喺度互相比較啊，暗串大家唔妥嘅角色，咁而嚟到呢度就因為阿陳意涵結婚啦，咁佢係條大橋係結婚前搞嘅。第二最後一個單身派對，所以一起去越南玩，咁但係玩嗰時咧飲醉酒後 就好似 hangover 嘅英女女仔版咁啦。咁啊醒翻先發覺自己唔知發生咩事斷咗片。咁前一晚究竟做啲乜嘢呢，咁啊嗰一個嘅瘋狂就導致佢啊原來又會有俾黑幫追殺啦，又唔見咗個老公個妹啊，又發覺又涉及到自己無端端有好多黃金啊，又話要一定要限時使佢，如果唔係對個妹不利啊，如此類推咁啊，搞咗好多叫做幾荒誕，亦都幾誇張嘅笑位啊出嚟嘅。咁呢個係第二集嘅大橋。咁但係第一集咧，其實聚焦地嘅男女關係，似係寫緊現代化男女關係，不過叫中女篇啦，可以話嚇中啲啦應該。咁兼又係以女性角度寫。咁但係咧，起碼都有男演員。咁入邊嘅男演員粒粒星喎，知唔知啊？陳意涵嘅老公其實係鐘漢良。咁啊叫國內而家第一，即係三人行嗰個鐘漢良啊，得唔得啊？咁啊喬立即係意思嗰、那個啊薛凱琪個女個男仔咧，中意佢嗰個係余文樂啊。跟而另外啊楊智山中意嗰個係吳建豪啊，得唔得？咁你諗下啦嚇，即係三粒大星喺入邊貫穿住。咁亦都有少尉，咁起碼男主角有戲咯。咁而今套咧都閨蜜二又唔同啦。第一，呢三個男主角都冇出場，最多阿陳意涵佢要結婚嗰個就當然係鐘漢良啦，講佢即係一生一世啦。咁而鐘漢良就冇出現過，只有一個聲音打個電話嚟，話係未婚夫 B B 咁樣，跟住問佢老婆，即係前未婚妻而家喺邊啊？咁佢哋其實嗰一幕就實情出咗事，就喺醫院。咁但又唔想俾個未婚夫知，咁於是就即刻又講佢點樣開個視像咧，喺30秒內將個醫院佈置到好似係一個 SPA 個 sauna 嘅，即係 SPA 嘅地方咁樣，咁啊即係有呢啲咁嘅笑位咯。咁啊叫鐘漢良出過個聲，嗱我唔知國語係咪佢聲演啦，咁但係嚟到粵語咧，佢都不嬲都揾人配嘅，鐘漢良把聲，咁我又唔覺得係佢，唔知我相信都揾翻佢聲演啩，如果唔係又比較欺場啲，我覺得咁而都報報啊！今集《閨蜜二》啊，加咗新角色嘅，就係張君玲啊，呢個曾經德國話出身去德國啊，台灣著名女演員啊，其實年紀都唔細嘅，不過就曾經演過《流星花園二》，亦都演過《白色巨塔》。咁啊，另外2007年話有套叫《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就話入圍啊，提名第44屆金馬獎最佳女配角添。咁而呢、這個佢個 type 咧，其實哇拍好多戲喎。之前就拍過呢個叫做《六人晚餐》啊，如果2017年啊，咁都係台灣電影啦。咁另外仲有就係、是、披子英雄二部曲《黎明升起》入面都飾演過個即係女二啊，得唔得？好，咁佢個 type 就係即係真係望落去係高貴大方、長腿、長頭髮、典型中國味嗰只女仔。咁同薛凱琪嗰只叫大情大性港女。港中女咧，應該話咁，其實係性格上好大對比嘅。咁而佢呢度都演呢個角色，就話表面係咁咯，喺男仔面前係咁，但係去到女仔之間嘅爭鬥，佢都會變翻一個毒舌婦，都係變翻一個話真係會出手打人啊，會亦都會鬧人啊咁樣嘅角色嘅。咁啊，即係會有啲女仔真面目咁樣去玩嘅。OK 得唔得？咁呢套個大橋咧，上集就可以話叫做係現代男女故事。嘅愛情關係啦，鋪述嚇，尤其是中女嘅關係。呢集咧，佢玩咗好更加女性向嘅，佢玩咗即係女正常會心微笑嘅角色。譬如咩咧，就係話一個女仔結婚做結婚啦，究竟揾邊個好朋友、好姊妹做伴娘？第一爭伴娘，第二就爭下邊個先係。佢嘅最好閨蜜，咁係閨蜜爭閨蜜地位呢一、這個情節，其實喺女仔入面係好重。咁佢亦黃真真亦都好成功拿捏到女仔究竟要睇乜，即係嗰種嘅入面嘅風趣幽默，咁其實攞到。咁你問我咧，我睇個場就好多女仔嘅，就真係好多笑位，包括就係薛凱琪嘅演技啦，佢嗰啲誇張表情，點樣對男仔嘅一個樣，對翻自己姊妹嘅一個樣，跟住嗰種點樣爭閨蜜喺陳意涵心目中點樣渾身解數要成為佢最佳嘅閨蜜，咁而又同個張君玲嗰種對戰啊對弈，咁但係當然就梗係一笑泯恩仇啊，因應一晚嘅瘋狂咧，佢點樣解決呢個問題？ 問題當中又曾經幫咗將軍寧就擋咗刀，咁而又兩個互相交心，先發覺原來兩個背對背，其實都係一個好姊妹。咁啊，即係一笑泯恩仇，咁啊變咗最後，因為一晚嘅事故，三個 friend 翻。咁而闖出嚟嘅禍，最後都完全地發覺原來係一啲小誤會，兼又認識到新朋友，最後啊當然開心都大團圓啦。嗱，你冇理由通唔通？但係起碼大橋嚟咁，咁佢第一就以女性就爭閨蜜啦，第二就以一個中女嘅角度，佢喺點樣講佢喺好姊妹面前又隱藏，但只有佢嘅敵對手，即係意思將軍寧原來嚟到越南咧，表面開開心心，又表面又原來話佢自己幸福美滿，個男朋友好多錢啊，點知原來佢男朋友偷食，佢係而家就知道有小三嘅情況底下，究竟唔知點做？咁嗰種迷惘反而只有薛凱琪睇到，咁而喺個透過交心片段呢，薛凱琪就講返出嚟，咁最後就俾佢決定咗分手。咁即係會有啲又係話表述到即係啲女仔呢喺個閨蜜之間都會講大話嘅，只會報喜不報憂，咁但係真正嘅閨蜜先會知道你嘅內心，真係會陪伴你去決定做決定，會幫你做決定去聆聽你，咁呢啲嘅姊妹情呢又描述得幾好。咁三毛亦都食到就話一個叫做典型嘅未婚妻面對結婚之前，面對外父外母，同埋面對搞婚禮之前嘅恐懼啦，同埋嗰種即將要結婚嗰種玩呢個單身派對嘅心情，又係黃真真描述到。咁基於以三點咧，我真係覺得喺啲現場睇，我留意咧女性觀眾係好投入，亦都係笑聲笑位不斷嘅。咁但我作為馬佬，我就真係唔係。即系我又唔系 work 啊，我自己又唔系好笑。我觉得闺蜜一好笑啲，即系如果你问我，即系以一个 general 两性笑位计，咁因为今集完全冇男仔咧，咁都唯一男主角边个，大家估唔到，就真系太神。我意思唔系PIP 或者叫做尖 Sir 个徒弟，即系虾头隔篱嗰个太神啊，而系真正打拳嗰个太神，得唔得？咁佢就飾演，你都估唔到，佢哋講佢點樣落難呢，嗰班女瞓醒之後發覺就冇俾人除曬啲衫，就喺個沙灘，咁於是佢就包住啲樹葉就去搵沙灘附近啲屋啦，咁我一搵嗰間屋就搵到一間叫做依住喺海邊嘅，你當好似酒吧類有少少啲樹有啲嘢租咁樣嘅屋，咁原來嗰個就係太神喺度住嘅，佢就兼店主兼喺度住。咁太神仲喺套戲入面飾演返就係前嘅即係當地嘅拳王咁樣，咁出嚟咁仲有啲有演技俾太神做喎，有啲搞搞笑笑啲 get 俾佢做，咁而一出嚟呢就發覺將軍寧就好鍾意佢，咁我冧佢兼講太神又係好鍾意韓睇韓劇嘅，咁後尾太神仲扮呢個太陽的後裔咁樣嘅穿住軍服咁樣出嚟，打埋首主題曲咁樣出場咁樣，咁將軍寧咁知一見到佢一見鍾情嘅，咁又先講話原來佢男朋友話都出軌咁樣，最後決定分手，即係忍痛分手兼又即刻就同佢一齊咁樣嘅，即係當係咁。咁佢呢度亦都係咁講，佢又好交代到嗰種咧，即係女仔一話放棄就即時移情別戀嗰種笑位，嗰種共鳴係又做到。幾鬼過癮嘅呢套戲，咁呢度亦都有即係薛凱琪作為一個即係中港女啦，都叫做如何利用自己去即係用盡自己嘅本錢去或者叫引誘男人啦，咁而又即係嗰種即係對物質嗰種表情啊，嗰啲好笑嘅。咁你問我真係贏曬三個入面咧，你知陳意涵不嬲都係咁隻眼仔碌碌咁啦，即係做啲叫做中間少少下巴緩衝嘅角色。咁成套戲即係你問我將軍寧就正經啦，有啲鬥嘴，佢同薛凱琪存在係有化作用嘅。甚至乎好過上集楊子山添，咁但係講真，獨立嚟嘅張君寧嘅演技就當然冇楊子山咁好啦。咁但係問題，我覺得最有笑位，亦都最有喜劇效果係薛凱琪嘅。咁呢樣嘢都係憑住薛凱琪，即係馮志強啦，即係大樂師為愛配樂嗰個導演啦。之前其實拍薛凱琪拍第一套就係《袁紅》，都係發揮到嘅。即係其實薛凱琪嗰種有時好誇張啊。即係或者少少樣衰啊，又少少即係對人有個靚樣，對翻鏡頭或者對姊妹就係嗰啲囧樣啊、醜樣位，即係嗰啲表情嘅落差，佢肯做肯演咧，咁配合翻佢全個，我又覺得薛凱琪係親和力好夠嘅一個藝員啦。 歌星啦，或者咁出嚟个感觉几过瘾，我就觉得即系睇佢起码舒服过睇王菀之，咁呢样就狠咯。甚至乎佢有前期杨千嬅嗰种即系傻大姐嗰种特质，咁就即系都希望佢可以有喺影坛有一番作为啦。即系有待磨练。咁同埋本身其实佢个样唔算系好靓嘅，但系确实佢又唔系好丑。咁。其实身形佢都瘦嘅，虽然而家都年纪唔细啦，咁但系都有少少，即系当然佢不嬲身材唔劲啊，咁但系佢都叫纤瘦，即系着起晚装肯打扮短裙啊，着戴翻啲首饰耳环，你都会望嘅一个女仔。咁我觉得又即系亲和力够，咁啊，即系其实几过瘾。咁另外啊，至于即系如果网民嚟计，特别要提啦。咁呢套咧就其实主要三个女仔演啦。咁其实都有个大奸角嘅，个大奸角应该揾咗个我谂越南当地嘅型男啦。你当好似后生啲嘅任达华咁样，佢型得嚟啊，即系扮饰演奸。咁呢个都唔重点，重点就隔篱有个劲出场，揸架电单车飞入个宴会厅，点知除个头盔之前，发觉对波咧成对波啦，起码都34F 咁样嘅，一除就发觉系好出名嘅越南模特儿，就系所谓网上人称越南版瑶瑶啊，又话人间空气童颜巨乳，大家有想开一啲 figure 又好，或者啲咸湿网站，成日咪有条女越南女戴副眼镜，好鬼好 J 咧，嗰张就叫人哋即系堪称叫越南版瑶瑶啦，咁其实佢真名叫阮金红。喺入面咧，系一个越南籍嘅模特儿，就昵称叫小日嘅，得唔得？其实佢系好出名嘅越南嘅，你当 Lemo 啦，兼又做好多广告啦，亦都系叫网友咧熟门 OL 嘅越南版代言人嚟嘅。佢个真名叫阮金红，得唔得吓？咁就系佢系有做嗰个杀手角色，而成套戏入面咧就讲佢着晒紧身衫，着晒低胸衫，有胸围底裤。又会 cosplay 呢个女店员，又会讲去做冷酷杀手开枪，亦都有佢温柔嘅一面。咁最后大团圆又会着婚宴晚装嘅一个即系黑社会嘅你嘅助叫做金牌杀手咁啦。咁就系好眼前一亮嘅。不过而家睇翻阮金红就佢个年纪明显就中咗少少啦，即系佢都而家接近卅岁。咁但系对灯又真系确实好夸张，咁呢样值得睇啦。咁至于咧。即系泰神嘅演技大家呢套啊有啲惨不忍睹嘅，即系你知佢又做下巴笑啲好鬼生硬，咁但系又估唔到泰神咁重戏，亦都系叫唯一一段飞车追逐咧，都系泰神喺入边演嘅，咁样得唔得啊？咁而最后跌跌碰碰、呼呼闹闹，你可以演绎为系一个叫 Hanover 或者叫做醉爆伴两团嘅即系嘅本地版啦吓，得唔得？或者即系醉爆伴郎团嘅女仔版，或者之前有套咩醉爆伴娘啊，好似类似啦，即系嗰啲三个女仔单身派对之后发生嘅事，咁啊挤咗落去越南嘅，咁但系咧，你问我整体个故事个剧情上都即系几夸张，亦都系几失实，亦都好多位都其实就唔系好通嘅，咁所以咧，我啊觉得咧，你用正常喜剧睇呢套戏咧，又系难啲，咁所以我先教翻大家睇嘅电影。不打提供提交即系介绍大家睇鬼物二嘅电影角度，应该要当贺岁片咁睇，咁你就 very good 啦，吓样样嘢都叫做做咩求热闹求开心，咁而我都觉得呢套如果真系贺岁片度睇咧，咁就真系起码都有机会赢到《捉妖记二》或者赢到《西游记》啦，甚至乎分钟赢到《我的情敌女婿》，咁以佢咁多女性观众嘅投入程度去睇，咁亦都叫做。少有啦，即係你話賀歲片係女性角度嘅戲，又第一次。咁我覺得如果擺到落新年賀歲檔期，佢票房應該會好啲。咁而家嚟計咧，都希望大家可以 keep 翻賀歲片嘅童心嘅心態咧去睇呢套戲嘅。咁之後就睇翻新年同 Tasco 同埋紛紛講《盜墓者來啦》啦。